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我觉得还蛮有回忆的一个内容啊，一个很具体的物品，就是我们小时候应该都有写过同学录吧？ 嗯， 说一说那些沉寂在你箱底的同学录留言。 我觉得这个同学录啊，应该算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我觉得可能现在的小孩都没有这种东西了，都是说留个微信啊，或者手机号。但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手机嘛，没有这种电子通讯工具，就写一个本子， 写在本本上。 对，然后写祝你怎么怎么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写那个留言的方式，你记不记得？什么一帆风顺，就一笔写下来。然后在那个那一笔上， 还勿忘我 啊，对对对，在那个一笔画，那一笔上就写各种偏旁部首，就还挺有意思的。现在没有人那么写字儿。 对，主要是不需要写字了，全 是 手机打就可以了。 也是哈，那我们这期节目来聊一聊那些压在你箱底的同学录哈，里面的留言是怎么样的呢？ 应该只有80后才会听这期节目吧。 哎，90后以及00后的朋友可以就是尝鲜吧，可以听听看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是什么样子的，挺有意思。 先说歌吧，这首歌也很好听，叫做去年夏天，很有回忆感的一首歌，来自王大毛。 晚上中我的梦总会过分要命的久，在过去每个时刻我都会想象的念头啊，你说的第一个朋友留言就是在讲我们刚才说的事儿，他叫柑橘是帝王橘，他说还记得那些一定要连在一起的字吗？一帆风顺，勿忘我。 哎，还真是，刚好是我们说的。 对，我再加几个，你像那个一生平安啊，还有就是什么，还有什么来着？挺多的呢，我哪天去翻一下我的同学册。 Good study day day up 什么的。 啊，这个挺洋气，我们那时候还没有。 是吗？ 对。下一首歌来自于王二浪的《像鱼》，就像鱼一样那个像鱼。 很好听的一首歌，不是像鱼，也不是虞姬啊。奶冰萌兄他说呢，小学6年级毕业了，有个男同学特别皮，给我留言了这么一句话。你活着浪费空气，死了浪费土地，不死不活浪费你的 IQ， 哈哈哈，开玩笑，祝前程似锦，学业有成。啊，我感觉，不知前言后语是什么意思的感觉。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有可能很多人那时候同学就喜欢想开玩笑，又不知道怎么开，就尬，就很尬。 啊，真的好尬。 对呀， 呀，你这句话看了，我觉得我会觉得有点生气。什么开玩笑，你就这么想我吧。 哎，不过我倒觉得这个奶兄这个朋友应该是真的是去翻了一下自己的同学录才会记得这么清楚这个毫无逻辑的一段话。 哎，我跟你讲，还有一种可能是他印象至今，就是到现在都记得这个同学怎么写的，恨得牙痒痒。 太可爱了。 罗中饭好吃吗？他说一帆风顺啊，四个字中间的横是一条线。那个时候的同学录留言跟模板似的，哎，真的就好像模板 哦， 大家都写的一样的。 对， 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的小狗。他说呢，想给我喜欢的男生写又不好意思，中午没人的时候呢直接放他桌上，他下午来了也不知道是谁的，两下填好了放书下压着，我就让一个男生偷偷去拿。同学录只写了考上理想的学校这一句话，他后来知道那是我的同学录，说原来是你呀，早说呀，对不起，我不知道是谁的，只写了一句话。我说没关系，但心里特别开心 啊，这种好甜啊。 哦，就给暗恋的男生让他来写，又不好意思。 对，就是特别想让，就不管说以后在不在一起，有没有故事，特别的想让他能够在自己的本本上留下一点他的痕迹，对吧，以后回忆起来也有迹可循，能够就是清楚的摸到看到那个人存在的一种痕迹吧。 真是这样。谁能看透我，让我能够不再失明。不减到85斤不改名字。他说呢，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好像每个人都要写这句话。 就感觉自己好像很有文化的样子是吗？ 哎，我小时候还真写过这句话呢，好像我的老师也给我写过这句话。 那我就要说你了，好像自己很有文化的样子，其实点点点。也不会忘了阳光的温暖，我要忘了你的样子， 相遇忘了海的味道，放下所有梦和烦恼，却放不下回忆。下一首歌来自悠悠翻唱的一首很经典的老歌啊，那女孩对我说，也是最近很火的一首歌。 对，之前原唱是黄义达嘛，特别经典。 对。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 孤单，却赶不走。Super Hip， 他说呢，有一堆同学写的家庭住址和固定电话号码。 这个很有那个共鸣啊，真的是大家都会写， 时代的感觉，对吧？ 对，现在留个微信名片就好了。 对对对，那个时候你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么认真的去写家庭的住址以及说固定电话码就座机，结果没想到有的人会搬家，那固话有的都已经撤掉了，就根本就联系不上了。 其实好像就算留了那么多电话，谁真的会打那个电话，谁真的会写一封信给你呢？ 哎，我跟你讲，我以前还真打过我，但是我那个时候是那样，就是上大二的嘛，刚刚高中毕业没多久。我上大二有一年暑假回家，我就想起来我那个高中同桌一个玩得很好的女生，但是呢，因为高中毕业后大家就上了不同的学校嘛，也没有再联系，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然后我就翻开我的同学录，我看到他给我写的固话，我就打过去。 对，打过去了。 对，打过去，然后是确实是能打到他们家了，就跟他聊了几句，但是后来也 不打了电话，也停机。 也有可能是这样。 是空号。 对，请稍后再播。Sorry， 那个。 后面接着说呀，接着说呀。 耶，莫大人，你太坏了。我考考你，莫大人，你会吗？ 我不会。 不中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它变成了眼泪。 达西他说呢，只有小学六年级写过同学录了，那时的第一页一定要留给最好的朋友，但是现在已经好久都不联系了，当时看起来天大的事儿，现在都是鸡毛蒜皮。哎，我印象中也是，哎，小学六年级写过，之后再也没写过这个东西了。 对，好像就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特别流行是吧。 对，后来就有手机了，大家就很方便的联络，就不需要写那个东西。 但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真的是还没有手机，所以要如果有手机的话，我就不至于说现在都联系不到那些朋友了，真的是散落天涯了，完全没有联系 了。 妙妙妙他说，哎呀，这个话题真的是太符合我了，真的在我的行李箱里，为了防止别人偷看我还上锁了，结果密码忘了。 太可爱了。哎，那个时候真的很流行那个带密码锁的那个笔记本，记不记得？ 记得。 我真的还有呢，就是那种密码锁，就是去那个健身房里用的那种密码锁，就是有一个密码的那种，就是你可以滚轮几个数字就可以解开那个锁的那种。 那跟健身房有什么关系？我买过的那种那个密码锁就是本子上自带的。 啊，对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不用额外一把锁去上锁，它可能就本子上自带的一种锁吧。然后对，我还因为买了一个密码锁写日记，因为老师不是会评阅你的这个周记日记嘛，有的时候会把本子上交让老师看一下，然后交上去之后我的本子就很显眼，就我全班就我自己一个密码锁那个日记本 带锁的， 对，夹在那一摞里。 老师说请把密码告诉我。 不是，是因为这个事情之后，我有一次偶然得知有两个女生偷偷八卦说我什么特别的炫耀啊，又说什么哎呀他还这么神 秘， 秘 密太多， 对对对，好像有一点点嘲讽我的意思。所以我这个事情记得很清楚。下面一首歌来自于默默天空的《亲爱的同学》。 也是很切题的一首歌啊。如熙他说呢，初中同学录，好多男生留言祝我快点找到男朋友，早生贵子啥的，居然还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无语了。 快点找到男朋友我能理解，那寿比南山， 寿比南山， 我觉得可能就真的没词了吧。 祝你生日快乐。 对，我前几天看一个视频，就是那个某平台的一个短视频，一个真事儿啊，就是有一个孙子呢在奶奶的寿宴上面，就是对，有个小孙子，就是孙子嘛。然后他就说，主持人说来说几句吧，来祝福奶奶。然后他就说很开心参加奶奶的寿宴，祝奶奶那个什么新婚快乐。就可逗了。我觉得这句话跟这个朋友的留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就觉得 对，你考虑过爷爷的感受吗？ 对对对，奶奶怎么又结婚了一次，爷爷要起冒烟了。 和你害羞的双眼绕着校园走了一圈圈，数星星坐在操场中间， 可能是欠纳，他说呢，有一个同桌给我写了孤独终老，翻箱倒柜找出来，把那一页同学录放碎纸机里切碎了。 我的妈呀，他是多恨你， 好在意这个。 对啊，可能是感觉在慢慢的实现，感觉在慢慢的那个 成真了，一语成谶。 对，像一个咒语一样，哎，怎么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所以赶紧翻出来碎掉它。 嗯， 看着一切却还没走远， CV 乔木他说，小学的时候呢，用隐形笔写的我喜欢你勿忘我，就是用肉眼看不到那种，但是呢是用笔上的灯照的话就能够看到对方写的字了。 哦，那你还要把那根笔送给对方才行，嗯，不然他永远发现不了了。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你这个桥段搁电视剧里应该也是没有戏的，一辈子都发现不了。 太神秘了，太晦涩了。 嗯， 喜欢一个人还是好好的 说出来比较好，大大方方的。 对， 虽然总是不知不觉，虽然又模糊了双眼，遇见你真的很好，想要大声说，我最亲爱的同学 下一首歌来自春虫虫唱的春， 嗯， 春树的春啊， 香椿的春。 想实现从前的诺言，不轻的诺言和你的诺言，却描绘 子熙诺言。他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男生呢在同学录上写满了一篇，请求我原谅他，总是欺负我，还给我表白了，闹得整个班都知道了，沸沸扬扬。 好，最可怕的就是其他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 嗯，那是满满一篇。哎，就真的是那个，你说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的方式哈，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喜欢谁就好像就要欺负她，就是非得打她一下啦，使个绊子呀，就可能是想要刷存在感吧。 对，就是想让你注意我。 嗯，对， 知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可以欺负你，别人不可以。 那是，也是这样。 在眼前，我想给你一颗我的眼，倒映着曾许起的愿。 超甜女生她说呢，同学路上那些说结婚的时候要找我当伴娘啊，却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联系了。 嗯，都走散了呀，好感慨。 嗯，对， 他说那些可都是宝藏呀，人间精品呀，突然画面感十足，各种各样的花体字和鬼画符，虽然呢字体老套，但是呢出来社会后还是觉得以前的祝福最真挚了。在我人生中，同学情深的就属中学了，也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本同学录。高中都是每年都在换班，刚熟悉的就被分班了，集体意识都不太强，时间过得好快啊，不由得感叹时间如白驹过隙，都毕业那么久了，都不知道那些少年和女孩们都还好吗，还记得当初的自己吗？果然文字是一个好东西，它可以保存很久，希望你以后还能够保持这般美好。你的笑声是我认识的女生中最爽朗的，努力自己不忘初心。哦，这个朋友说的好好呀。 嗯，还真是这样。 对啊， 我觉得他有一句话特别戳我，他说果然文字真是个好东西，它可以保存很久，真的是比手机要好。你手机万一丢了呀，或者是坏掉了，可能那些记录都没了，但是你写在纸上的，你可能在某一次搬家或者收拾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了曾经的那些东西，真的是很有珍藏意义，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对，是这样。就是我之前也买过 Kindle 那种电子书嘛，但是我就总觉得还是不如看纸质书来的爽，就觉得说 对，很有仪式感。 对啊，就算是时代在变化，然后这个新兴社会在爆炸，我觉得就是说最原始最初的那些东西应该也不会永远不会被时代所淘汰。 嗯，对。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张碧晨的《下一秒》。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我记得是一个电视剧的插曲啊。 微微一笑很倾城吧，郑爽和杨洋演的。 对， 你看我记得多牢， 因为我特别喜欢看的一个剧。 哎，我也是，真的吗？我那部剧看了好多遍。 对对，我也是，真的很好看，我觉得。 对，就那部戏里面没有什么坏人，就是甜甜的恋爱。 对对对， 嗯， 还有那个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就是这类剧都很好看。 哎呀，莫大人，你最近肯定是恋爱了，真的。就是以前我觉得你应该 少女心爆棚， 不会喜欢看这么甜的剧。 没有，说实话，我以前也很喜欢看，但就是偷偷的看，不会告诉别人。我也看这种剧 啊，现在就是不怕了，我也看是吧？ 我要看，我要看，我可以，我还可以，我还行。 爱上同一种口味的蛋糕，不约而同哼唱一段曲调。 柯基和短腿猫，他说呢，初中的时候，嗯，当时我还给你拿了一张信纸，说要你都写满了。你说我是第一个让你副业写的，哈哈。记得当时的我们因为高中没考到一起而难过，却不知道以后我们更是天南地北了，从此再无联系。安百千，你过得还好吗？我挺想你的。嗯，就这样吧。 嗯，就这样吧。 安百千这名字还蛮好听的，像小说里的主人公的名字。 对，我拿小本本记下了，以后写东西可以用一下。 你嘴角微笑，最好再想。 我是鳄鱼他爸爸，他说长得不怎么好看，挺自卑的。我最好的朋友呢，在我的毕业留言上写道，要上一个高中哟，越来越漂亮，内心特别感动。后来初中没有在一起，高中是室友。 嗯， 墨绿色衣架，时间静止的美好。 不喧哗自有声，他说呢，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后桌胖子的留言，我不后悔认识你，以后每每想放弃时，都拿这句话作为激励自己变更好的动力。我不后悔认识你，哇，真的是让人感动，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被需要了。 嗯，被认可了，被肯定了哈，感觉自己的光被别人看到了，嗯，挺好。 嗯。 良人心暖他人，他说呢，他没有写同学录，但是抱了我一下，嘿嘿。 哇，好暖啊，最后这个真的是好戳人啊。 对，我觉得这抱了这一下能记一辈子，对吧？相反，你可能写同学录都不再记得别人写了什么了，但这一瞬间你绝对是记忆终身的。 想听到你轻声歌唱，最好在下。 哎，我再说最后一个留言吧，我真的是来自妈妈的温暖啊。 嗯， 艾露达她说呢，我妈妈特意给我买了同学录，但是当时我真的好内向啊，没有什么朋友，我觉得我应该用不到了，所以更狠地批评了我妈妈，说她浪费钱。哎，妈妈对不起了，我是真的用不上的。 哇，好心酸啊。 嗯，真的好心酸，没有朋友，然后妈妈还一直在帮你，想让你有这样的感情。 嗯，希望在听节目的这位朋友艾露达，那希望你现在的生活能够就是比学生时代的日子好一些哈，希望你能够就是交很多很多真心的朋友。那如果现在让你去拿本本去找别人写的话，也能够写满满的一大本，希望你真正的快乐。 嗯，对，希望你真的能够拿起妈妈送的那个同学录，勇敢的去找别人写一下。其实大家都会很认真， 对对对， 很配合的为你写的，而且是用上真心的那种。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哈，这种不敢和这种怯场，就是怯怯的感觉，其实可能都是自以为，就别人没有想太多， 嗯、对对对， 你去找人写，人家肯定也愿意写，只是 你自己当时的胆小啊，就是说不太勇敢、嗯、啊，就会觉得说 自己想太多了。 对对对，会觉得说，哎，我不应该找别人。但其实啊，换一个角度、嗯，或者说你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嗯，对。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时间又要到了，觉得每次这个话匣子打开之后就收不住了，总想说更多的东西、嗯、还有很多话没有讲出来，我们的时间就到了。 对，其实这期节目真的聊得挺开心的，有搞笑的，也有很温暖的事情哈。那希望以后的每期节目中都能够听到这样有温度的故事，希望你也能够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历。 嗯，是，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咱们下周五不见不散，拜拜。 嗯，好的，拜拜，下周见。 好想能这样就白头到老，最好